新传媒新华电台 Capital 教育频道市频道现在有五月报告简要新闻。本地居民加入健康 SGKL， 并且跟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了后，将会当获得相当有20块的健康积分。卫生部长王一康是伫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讲，人民完成健康咨询了后，将会当通过号码365手机应用程序获得3000健康的积分，相当有20块，会使用来兑换即种病假超市还是其他礼券。另外，为明年初开始参与健康 SGKL， 并且患有多种复杂慢性病的病人，到参加计划的私人专科诊所求诊的时，会使获得更加高的药物津贴。陈独生医院刷落来将甲托福院合作，展开试验计划，为病人提供及时甲无旁的住院护理。当局将简化拨款程序，护业者会当另外为病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。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伫2025年底以前，伫外邻里社区推出安行轨道试验计划，为居民打造更加安全、更加有包容性的出行环境。这外邻里社区是红毛桥、布吉巴杜西、丹比尼、大巴窑、加西海岸。另外，交通部接受法律通讯咨询小组提出的建议，有条件的稳准载客脚踏车和三轮车，以及单人三轮车和会使体的脚踏车在人行道和公路上行驶。根据当局和内政部以及交警协商了后制定的新标准，这一类通讯工具跨度不应该超过1.3米，长度也不应该超过2.6米，才会当在轨道上行驶。政府将继续帮助受私人主体帮对山线路提悬影响的年长者，但是不是通过降低退休人士家己骑的私体帮对山的线路，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。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在电影《老三家》中饰演老三家的黄万秋去世，享年80岁。北京日报报道，黄万秋今仔日凌晨3:16在桂林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因为抢救治疗无效去世。黄万秋1943年，一个在广西桂林市出世，13岁开始表演艺术生涯。1961年，伊主演的《老三家》公演受到中外观众的热烈赞扬。《老三家》60年代在新加坡上映的时，连续公演186日，创下演出第一长的纪录。今日新闻报告完了。